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悠悠啊。咁今日同样都有阿 Stone 一起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着衫啊方面嘅一啲男女嘅睇法啦。咁今日咧，其实咧就我哋上网啦，就揾到一个表嘅，就系讲咧系女仔最讨厌。女仔最讨厌男仔嘅一啲装束嘅，咁其实佢嗰度有成14项嘅，咁不如我哋抽啲嚟讲下啦。咁其实第一个咧最有共鸣嘅咧就系香港男仔或者系我哋所见嘅男仔咧最常做同埋都令我哋最讨厌嘅咧就系将个 polo 嗰个衫领冻咗起嚟。点解要咁做咧？我真系唔好明。 其实你问我点解咧？ 嗯， 我唔知其他人点解。 咁你点解呢？我都好似见过你做啲咁嘅事情喎。 係係喺年幾兩年前我都做过呢啲咁嘅事情。我做咁嘅事情其实由細个就开始做㗎喇。 嗯。 点解呢？ 嗯。 先喺呢个1996-97年度嘅英格兰超级联赛入面呢，有一个球队有一个球员呢，佢就好鬼鍾意将啲衫领呢就咁冻起嚟。 嗯。 咁嗰位球员呢就叫简东啦。咁呢当然因为佢本身係有返咁上下型啦。 嗯。 即係唔係嗰啲唔係碧咸嗰啲型啊，即係领袖型嗰啲，係睇出好有威严咁样。 嗯。 咁佢又咁着啦。 但个威严唔会由佢个衣领度着咗出嚟㗎嘛。 咁你小朋友你就觉得哦佢都可以即係 OK 啦咁样。 嗯。 咁所以呢我就觉得係可以嘅。 但其实呢种行为真係好令女仔反感。你由几时开始知呢？ 自從我在年齡之前看了一個雜誌的專欄，就是男仔寫這些 fashion 啦。 嗯。 那其中一個 point 呢就是寫到你講啦。即是男仔呢就想穿返似一啲啦。 嗯。 除了我之前講過啲將啲潮啲嘅衫掉咗佢啦，啲爛衫掉咗佢之外呢，嗯，其中一樣就是千祈所有時間呢都唔好將條領呢。 我見你摸一摸條領喎。 係。 你而家條領度有扣扭㗎喎。係咪確保你穿衫嘅你唔會動起條領？ 我而家扣扭呢係因為我见韩国啲男仔都系扣留噶嘛， 咁咪就系咯。 其实我都系睇韩剧同埋睇日剧嚟学翻嘅啫。总之有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睇台剧咯。 飞轮海嗰啲啊？ 飞轮海嗰啲真系飞落海啦，大佬啊！我真系顶唔住。我明明大家都系睇嗰套叫做《机械男友》啊。 系啊。 日本嗰套我禁售。我台湾嗰套我睇完半集之后，已经即刻想删除咗佢，你就知道。明明大家都系男人，大家都系，点解我接受唔到韩国？唔系，点解接受唔到台湾嘅咧？我真系唔。 台湾嗰个女主角好似系韩国女仔嚟嘅。 好似系。 系咯。 但我接受唔到个男主角咯，转得嚟讲。 其实佢都系飞轮海嘅其中一个，你接受唔到都应该系正常嘅。 系。 所以佢应该飞轮海咯，喺你嘅角度里边。 系啊，我真系唔得。咁所以我话反靓，我都系呢个原因咯。 嗯。 系啊，但我又觉得咧，有时候啲衫系要反靓嘅。 点解咧？ 因为领高啲睇落会整齐啲。 唔觉女仔系觉得应该全部衫都应该有正常嘅常态，佢唔系一个动起嘅嘢嘅话，你唔好教到佢动起啊。 例如咧，点解女仔会咁反感咧？ 好油腻啊！成件事，你好似变咗去90年代啊。虽然而家系兴翻复古，但系觉得男仔唔应该做呢方面嘅嘢咯。 点样油腻复古？唔明。 好油腻，好以前嗰啲企台唱歌嗰种感觉啊，嗰种油腻咯。 企台唱歌。 系啊，即系站台唱歌，胡风嗰个年代咯。 哇！早轮电视星期日，夜晚就播胡风。 你顶唔顶得住佢啲 style 啊？ 我梗系顶唔住啦，佢讲嘢流口啊嘛。跟罗芳唱歌咧，系咪？佢唱沙要啦啦，澳门大佬，我真系顶唔住，我真系顶唔住。好彩佢唱咗半首啫， 唔系喎，见好似有黎明上去喎 ，friend 嘛， 嗯 ，friend 嘛， 嗯， 我你讲起企靓，我谂起咩啊？后屘你知唔知我谂起咩啊？ 咩啊？ 四冷门入边嗰个礼服蒙面侠咪企靓咯， 哦， 吸血僵尸咪企靓咯， 所以咪 old school 咯。你而家见嗰个新嗰套 吸血新世紀嘅時候，個男主角仲有冇企靚啦？ 佢唔著衫多， 就係咯。而家就係興唔著衫咯。 咁唔係個個都可以唔著衫噶嘛？ 唔係咯，唔係個個都可以唔著衫。 咁可以著咩衫啊？如果我唔企靚， 正常圓領衫咯。啊，你講起呢個嘅話，就令可以去到下一個 point 啦。 正常圓領衫 就係呢一個嘅深 V T 恤。女仔最唔中意男仔。你讲啦呢样啦，我啱啱讲个冻靓系应该系保守啦。咁深，我哋啱啱即系上几期都讲过 A and F 嘅男仔系露啦。跟住其实咧，最到中间嘅位置咧就应该系深 V 啦。 嗱，我呢个我唔明啦。深 V 系即系去到边度咧？ 露你个胸肌出嚟。 事业线。 嗯哼。 男士事业线。 嗯哼。 嗰啲。佢落機巴噶嘛？你問我係落機巴噶嘛？我唔係識街嘅， 所以咪女仔都頂唔順咯，男仔都頂唔順， 男仔頂唔順正常啦、啊。女仔我唔知啊，喂，嗱，我唔明喎、啊。嗱、如果嗰個人都係有胸肌嘅，即係佢剝衫你係 like 佢著深 V 嚟唔 like 先？ 著深 V 學你話齋，佢應該落機巴咯，佢唔應該係溝女咯。 咁佢應該著咩咧？ 正常的圆领 白色底衫吊带那些， 为什么一定要露一些东西出来呢？为什么要，你明白吗？ 可能我从来都没有，所以我不明 白。其实你可以试试练下油的，跟着女仔就会很冧你的了。虽然你现在很多女女围， 是的，我不觉得围亲我的都有女男朋友的， 都是被女女围啊，都应该很爽的。 不是唔系，冇啲咁嘅事。 有啲咁嘅事。 喂，但系咁圆领唔得咩？ 圆领 OK 啊，正正常常。 圆领同 V 领边个好啲啊？ 梗圆领好啲啦 ，V 领咁古怪。 V 领古怪咩？ 嗱，我问你啦，如果一个女仔着呢啲我而家着紧嘅圆领 T 恤好啊，定着深 deep V 嘅 T 恤好啊？喺一个正常嘅场合上面，你会想见到边种多啲？ 嗱或者咁样讲， 一个翻工嘅场合上面，你想见到边个多啲？工作 我先唔讲，我先唔讲佢个天然身材嘅人造身材好唔好？OK， 我作为一个男士，我问心无愧，我答你系第二种，一定系 Willing。OK， 嗱，有例外嘅情况嘅，有例外嘅情况嘅，就系佢系猪扒。 是的，即是无论是什么样子。 我问一下禁制那位朋友 ,OK,、你不需要讲嘢，你可以追岌头就得，你追讲就得。嗱，你认不认，你承不承认你一般来讲见到女仔都追 V 领先。你承认吗?OK。但是如果是一个我们叫上围好好的女士，她做 V 领，你不是很开心先。但是她的样子是猪扒呢是不是不得先，即是没有反应先。嗱，所以我覺得咁，圓領 V 領都係因人而異嘅啫。嗱，我覺得女仔嚟講安全，梗係著圓領啦。因為咁樣，我覺得即係正常情況，即係著圓領係 OK 嘅。因為咧，你係靚嘅話，其實啲男人都會望你啦。你唔靚嘅話咧，啲男人都唔會望你啦。你不論靚唔靚咧，你著 V 領咧，個男人都係會跟翻個樣而望你嘅啫。其實唔會因為咁而加分。即是你是好只会更好，差你只会更差，你不会差变好少少。这样咯。 但是不会讲啲个样子就唔得，但是个身材得。呢样就补救唔到咩？唔通 呢样嘢补救呢，只能够我相信喺星期五六夜晚去一啲好黑暗嘅地方入面补救到。而我唔相信日常情况之下补救到。 感觉上你好似遇过好多。 感觉上是我上个礼拜睇一套戏叫《一路向西》，佢教我嘅。 哦， 系啦，系啦。我睇嗰套戏入面好得意。我睇嗰套戏嘅时候咧，因为我同一啲 friend 一齐睇噶嘛。咁佢睇啦，因为我事前咧，我睇之前咧，啲人话俾我知笑片嚟嘅，我先系以为咸片嚟嘅。跟住 friend 睇完之后话俾我知笑片嚟嘅，咁 OK 去睇啊，即系一个笑片嚟，我都觉得。咁但系咧，因为入边 咩肉蒲团啊？ 都是笑片嚟， 都是笑片嚟噶嘛。 系啦，咁我睇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好深嘅感受嘅，因为一套戏入边咧，好多情侣睇嘅，其实即系你知情侣睇呢啲，其实都系笑下啫，因为上个礼拜真系冇戏睇啊，大佬。 真係 冇嘢睇啊嘛。 真係定係已經係一路都好想睇。 一路都想睇咩啊？ 一路向西 咯。唔係啊，如果我想睇，我應該睇起個夜蒲二添。我都話佢一分鐘嘅吹蠟有九場做愛畫面，照做愛嘅情節佢應該多啲。系先？即系如果我去睇，我应该睇嗰啲。再唔系，我应该上 A V 网睇可能快啲。系先？即系睇嗰啲系 for fun 嘅啫。但系好搞笑，因为我睇嘅时候咧，喺我嘅右手边啦。 嗯。 我听到有两个男士不停咁喺度讲解释嗰套戏嘅内容咯。 嗰套戏有咩内容噶？其实 嗰套戏 解释啊。 嗰套戏嘅内容就系做一啲做爱嘅招式或者咩啦，佢其中一拍，佢每见到一件物件咧，咁我点唔知嘅咧？就哇咩嚟嘅咧？当你一标出咩嚟嘅时候咧，佢就喺右边好似一个答案咁样标出嚟。我嗰个咪咩咯咁样，跟住就哦咁样，跟住就啊，跟住连续两三下之后，哦、你又会知嘅。 电影入边有冇解释噶？ 电影入面是有解释的、但是它就是快过电影咯，就得一首音乐一出前奏就即是讲了歌名 出来。其实都挺讨厌的行为来的、哦。如果是一个即是剧情方面而不是这些那么有趣的物品上面的时候。 是的，同埋我会觉得好笑咯。 都几多几喜欢。 你都几喜欢 show off 的、哦、但是 show off 这些东西。是咯。 嗯。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圆领觉得 OK 一点。 嗯。 圆领好一点。男仔唔系着圆领好啲咩？ 系啊， 而家我中意着 fit T 啊 ，fit T 好冇咧？ 边只 fit T 啊？ 即系嗰啲咧， 哦， 周星驰嗰啲咧，唔系 ，sorry， 刘德华嗰啲咧，一件衫上面有条呔嘅喺度扮，会有太太啊嗰啲咧。 我见过咧，另外一件 fit T， 我真系觉得顶唔顺咯。 边件咧 ？B B 嗰件咯。诶，不如今个星期啦，就 po 石先生嘅嗰一张 fit T 嘅 B B 相上去，同大家分享啦。 哇！你 认唔认同啊？暗制哥哥， 你 好认同喎、啊！ 你咁样即系摆我上台啫，你咪即系摆我上台啫。 咦？你自己提嘅？ 我讲啲系打胎嗰啲 fit 添，我唔系讲 B B 嗰啲 fit 添。 但你系咪有件 B B 嘅 fit 添啊？但是你是不是做了件 BBB 好 enjoy 咁影咗好多相啊？ 係咁但係即係嗰件衫咪玩嘅啫。 我唔覺得你玩囉，你影咗好多相囉。 咁如果我去咗 studio 度，咁 studio 係影相㗎嘛。 係啊、嗯。 玩囉係啊。 嗯。 我覺得你可以話擺上去，但唔可以，大家唔可以留言囉。 可以 like 你可以 like 你可以留言囉。系啦，系啦，我唔想睇到留言咯。Okay、 不如我保留你少少权利咯，你只眼度打条黑线啊，你 会开心啲 ？你今日咪仲衰咧？吓，你今日仲衰咧？等于你着嗰啲低深 V 嘅衫，惊我特登喺嗰度帮你打个格仔一样咧，同呢个道理系一样嘅啫嘛。 系啊，同埋有啲女仔咧，好中意咧，你点睇有啲女仔？影咗啲自拍相啦，跟住係深 V 嘅，跟住呢最鍾意就係高潮之后无端端喺个深 V 嗰个位搞到深深啦。男仔会点睇呢？ 我又真係冇见过喎、 啊。MK 妹妹仔嗰陣时好多呢啲咁嘅自拍高潮相㗎喎，或者係觉得佢好似就嚟下面就嚟失手嘅时候就会自己加一个深深啊，或者上面就嚟失手嘅就会加个深深、啊。 睇得台劇太多，咪睇台湾综艺节目太多。同埋我觉得有个问题啊。 嗯。 就係咩呢，即係你唔好咁假囉。 嗱、 你又要影。你又要影，有人哋 like， 又要人哋睇。咁你又加个深深遮住佢。 但你见到会唔会 like？ 我梗系唔 like 啦 ，like 咪俾人中睇咗咯，傻嘅，好傻嘅，我睇还睇啊嘛，大佬，我睇冇理由 like 啊嘛。嗱，如果佢系名人，我 like 啦。 嗯。 如果佢唔系，我梗系睇就算啦。 微博啊，系咪啊 ？like 都冇啊。 冇啦，梗系冇啦，睇就算啦。我觉得系咯，同埋我觉得有个故弄玄虚嘅地方。你加咗深深，即系其实你有冇嘢睇咧？ 嗯。 加咗深深遮咗，即系可能冇嘢睇嘅啫。 但是会有啲若隐若现嘅幻想啊嘛，佢可能係遮少少，遮一半条事业线囉。令你觉得佢条事业线其实喺高位，只不过佢遮咗个深渊位。 我諗香港嘅男士其實睇得自拍相多呢，都深明呢個自拍相嘅大義啊。其實自拍相所有嘢都係假啊，同人工嘅身材一樣係假。我覺得係唔真。Look good, look good。咁 fit T 男仔着得唔得先？ 得，正如前品女仔都好興着 fit T 噶。 頭先我啲 OK 咩？打胎嗰啲？ 打胎嗰啲 OK，B B 唔 OK 啫嘛。 B B 我都係買嚟玩啫。 嗯。 係啊，我都係買嚟玩啫嘛。 嗯。打胎嗰啲 OK 嘅。 我買多兩件打胎先。我買過一件我仲得意喎 ，fit T。 點樣嘅？ 係咩背囊啊？ 哦，都其實唔少 fit T 係啲咩相機啊，或者係好多 accessory 嘅嘢擺喺上面，其實都幾得意嘅。 係啊，得唔得先？可唔可愛先？ 可愛嘅，但係你唔好問人哋可唔可愛咯，呢句唔可愛咯。 O K， 但係我個背囊係突咗 Hello Kitty 出嚟咯。得啦，我明嘅，我明 的。呢個 Dead Air 可以回答咗你啦。 但我真係買咗，但我真係未著過。 你咁樣講係咪真係想著俾我睇下呢？ 當我冇咗肚腩先。因為嗰件衫係個公仔在後面㗎。咁所以呢最大的問題就係當你前面有肚腩成日冇嘢遮。 哦。 係呀，就冇辦法啦。 如果你著一件 T 再加條紅色褲都幾得意。 你唔想我死呀、啊。你唔想我死、啊。我條街都唔想見到人去戴帽遮住塊面。 唉，讲开裤嘅话咧，其实以前咧好兴咧条裤咧跌到落 pat pat 见过底裤，你有冇做过啲咁嘅事咧？ 冇， 真系冇。 冇， 咁肯定。 一定。 嗰阵时会好兴露条名牌嘅 C 叉啊，嗰啲咁嘅底裤。 你讲清楚嗰、那个，你讲出咗个重点啦。 咩啊？ 因为我身为一个穷人，我冇钱买啲名牌底裤，我想学嘅条件都冇。你明唔明啊？我连学嘅条件都冇啊！你有冇啊？ 我冇啊！ 你男朋友有冇啊？以前嗰啲 冇啊？ 点解咧？ 佢系正正常， 佢哋都系买唔起条底裤定系？ 佢买得起条底裤啊，但系佢唔会露条底裤俾大家睇咯。 系啊， 系啊， 系正常嘅， 正常噶。 点解啲人中意咁着咧？ 正如你都唔会见到，想见到个女仔喺着条低腰裤嘅时候，踎低嘅时候见到个边边位噶嘛？真係好肉酸啊，真係好肉酸、啊、我唔会想为咗见到你个名牌着緊条名牌嘅底裤而咁样 show 出嚟俾我睇囉。 唔得我觉得。我唔明啊，一啲都唔好睇囉。 一啲都唔好睇囉。 唔好睇啊。 唔好睇啊。 点解呢？ 唔好睇啊。真係唔好睇啊。 点解啲人咁着啊？点解？ 唔明。 跟住仲有啲咩啊？ 紧身裤。 喂，我条红色裤系紧身㗎喎。 又红色又紧身，好好睇喎、 哦！真系 用好戏嘅角度， 用好咩？ 睇好戏嘅角度， 太过分啦！ 大家认识我都知道我系一条隐藏嘅花生油， 隐藏嘅花生油，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啲俗语啊？我个人我人好正式，好正直噶，我唔识啲俗语系咩噶。 咁你啱啱讲你一路向西嗰度片，一定有好多词都唔明啦。 我唔明噶，我唔明噶。 真系噶？ 唔明噶。佢讲咩啊？同你？我唔明噶。我见到你系剥晒衫，黑埋眼咯。唔系话唔睇得嘅。 咁你睇咩版啦 ？Two D 啊 ，Three D 啊？ 咩啊 ？IMAX 啊？ 我睇 Three D 但系单眼睇咯。 你不如话你睇 Three D 唔单镜？ 唔得，蒙查查。 咁咪啱咯。 咩啊？ 妈妈话唔睇得呢啲啊嘛。 乜唔系啊？咁你系耳 pan 底噶嘛？不过而家耳 pan 好矮嘅，拎唔到。冇，我觉得系咯，唔知啊，我唔得咩？紧身裤唔好睇咩？ 都系要睇个身材啦。 又睇身材，女人都系肤浅啫，其实睇身材。 咁你无端端一条 腿， 一条腿。其实紧身裤真的有啲少好睇喎，正如男仔睇女仔系要冇咗个萝卜腿，一条好长好直嘅腿着紧身裤先好睇噶嘛。 都系嘅。 咁男仔都系同样道理嘅啫。 咁我下次应该补着，喂唔好啦都系。 你想点啊？ 我想着条红色裤出街嘅，唔好啦都系。 好啊，几想睇啊。 咩啊？ 我想看， 我驚你哋會打我。 唔會啦，好想睇噶。 我條褲其實喺呢個 K2 咧，乘佢呢、這個兩折優惠嘅時候咧、嗯，見佢擺咗喺度冇人跳，用100蚊嘅價錢充起下新年買嘅啫。即係你知啦，新年要買啲咩啊？紅色嘅嘢啦，係咪先？嗱、啊，褲就更好啦、 嗯， 大紅又褲咁樣，係咪先？所以我先買嘅咋，跟住新年就狂著咯。 即係你其實係著過出街嘅喎， 著過出街咪就係新年咯。為咗迎合我哋中國傳統嘅紅又褲，咁我先買嘅咋。 嗯， 我特登買一件深色嘅衫去配襯佢添。 咁下次要見你著呢條紅色褲，係咪要下個新年先睇到？ 都係噶。 咁下年新年要搵你斗个利是， 你派利是我咪去咯。你派利是我着咩？系啊，冇问题噶，派俾我先。 派唔起啊，系都应该你派俾我先啦。 no， 老人家。 no， 我老过你，但我未老到结婚嘅年纪。 点解男仔一定要老啲先结婚，女仔就要好生后生仔？ 因为女仔青春系好容易流逝，当你哋嘅青春流逝，先系我哋男士。刚刚飞跃的时候， 好自然啊！你讲呢番说话， 你有冇留意到呢个重点？ 有。 当你哋流逝嘅时候，就是我哋飞跃嘅时候。 好自然啊！我真系成日谂起一个男仔蹉跎咗女仔嘅青春嘅时候，跟住就飞甩咗佢，跟住佢就吹 B B rap rap。 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嘅。 嗯，因为你都冇一个长期嘅。 其实你咪知道听众嘅需要，佢哋想成你插我，点解你成日咁做？点解？ 我唔想知道佢哋，我唔想佢哋以为你表面风光，我都系想你同大家真心啲同听众交流一下，其实你哋同佢都系一个相同嘅心情喺度讨论紧我哋着衫啊，或者系正常嘅心情剖白噶嘛？ 我都系表面风光，内里兜踎嘅啫，系咪先？ 你睇下又上晒啲报纸啊、杂志啊，托 你幸福啫。人哋嗰版卖唔到广告，咪摄下位啫，系咪？托你幸福，摄下位啫。我哋唉，所以紧身裤唔着咯。喂，我呢啲算唔算紧身先？而家？ 呢、這个唔算， 唔算咩？ 要再紧啲先紧身啊！ 再紧啲啊！哦，咁红色裤我着得啦。 红色裤系呢个嚟噶啫。 呢啲 level 啫嘛。 嗯。 不过可能因为红色大家接受唔到咯。但如果接受唔到红色裤，应该更加着接受唔到我红色裙啦，系咪？ 点解你会着红色裙咧？ 成日我去苏格兰嘅时候买条苏格兰裙咯。 你谂住下次嚟香港嘅时候几时着咧？喺香港嘅时候。 下次喺香港着嗰次啦。 吓？ 我着嗰次啊。 几时啊？ 由朝头早出街开始，着到夜晚去玩。 你受到咩打击啊？ 我就系觉得我反正都要卖咗，反正嗰都要着，我又着一次，睇下究竟有啲人咩望眼光望我。 咁人哋俾咩反应你啊？ 嗱、欸，事实上咧，个反应比我想象中好嘅。 点样啦？ 嗱，即系一般你咁样谂啦，你就，譬如你禁制哥哥咁样，佢头先着条红色裙，大家应该望住佢啤下佢啦，条黐线噶咁样系咪先？ 嗯。 哎、我谂住嗰日出街，我应该都预咗一啲咁嘅眼光啊。结果唔系、啊，我听到嘅通常都系，咦，嗰着红色裙，哦，苏格兰裙啊嘛，系咁噶啦，冇特别噶、啊。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香港大家咧以前即系英国殖民地咧接触得多咧，或者知识高咗咧， 嗯， 大家咪觉得系咁咯，冇特别啦 ，OK 啦咁样。 嗯， 令我比我想象中好啊，成件事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试下。 我试下咩？就苏格兰裙。 系啊，但系女仔啲系短裙嚟嘅，超短啊。 咁佢重点都系个超短嘅情况底下啫。咁喺一个女仔着无论系咩超短嘅裙底下，都会俾人望噶啦。 系啊，但系我嗰日着长裙都俾人望咯。 重点你系着咗裙咯，唔系长定短咯。你着短嘅话，应该更多人望。 系因为我去嘅时候咧，我发觉咧嗰啲男士咧，即系嗰啲男仔咧，都系着苏格兰裙出街噶。佢、嗯、真系着便服 传统嘅服装嚟噶。 好靓喎，佢哋真系好靓喎，着得。 嗯。 但系我经过嗰一日之后咧，我明白咗你女仔平时俾男仔夹嗰种心态。 真系噶。 因为嗰日都俾人夹咗好多次。 系。有啲咩开心定唔开心咧？ 好尴尬。 是咧，你终于知道你哋人哋望我哋女仔会系啲咩嘅心态咧？其实唔开心噶，会觉得做乜嘢望我啊？做错咗啲咩事啊？ 系嘛？ 系啊。 但系点解？ 點解我嗰日個分別咧就係咩咧？你一望我咧，我好焗眼啊！我第一時間就會，我第一時間就會。 你哋唔係唔通以為男女仔係 feel 唔到男仔急啊？你唔係以為你望一個女仔嘅時候，個女仔會唔知啊？ 我唔係覺得佢唔知，我會覺得佢冇咁快知係咪咧？佢冇咁快知咯，或者佢反應冇咁直接咯。但係當我嗰日著一條裙嘅時候咧，我又發覺原來只要你一掃埋嚟。不下於一秒嘅時間，其實我都會知 嘅。冇錯， 係啦， 你講得啱，一定知啊！你唔好以為你嘅雙眼嘅視線 係 咁樣閃爍閃爍，望下你啊，又望下側邊，望下你又望下側邊嘅時候，其實個女仔一早都已經知道曬。 會有啲咩心態呢？作為一個女士， 你話俾人及嘅心態 係 想行開咯，唔想繼續俾佢及咯。除非你嗰日著到真係好有自信咯，但係我相信好多香港女仔都未到到呢個好有自信嘅階段咯，或者係係咯，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明白可以喺街度做 model 嗰啲妹妹仔嗰種心態，著得好小布 啊，或者係靚模點解可以咁同大家分享佢哋自己嘅心事嘅心態， 心事的心態都係嘅。我唔知道，我覺得真係好焗眼啊，因為 係啊， 好明顯啊，好明顯啊，係、 嗯、 啊，但係好搞笑嘅，我覺得有時咧， 女女望你多定仔仔望你多？ 仔仔女女都有，女女可能平時及得人多，所以咧佢嗰日想及翻我，係啊，咁但係仔仔及咧都好搞笑嘅，但係咧嗱嗰一日咧你都不能否認嘅喎，咁佢作為一個男士， 嗯， 佢望我咧，佢都知道我有著呢、這個。波褲啦，梗係我梗係唔會咁傻啦！你班字用嘅全部，我個真係好似我真係咩嘅話，你班揭喺我哋群攞我出事，咁我呢家又著波褲喺入邊啦，係咪？咁但係咧，咁佢亦都咁亦都佢話個男士咧，我都明白嘅。佢望嘅時候，佢都話啦：我真係唔係有心嘅，但係我真係唔知點解隻眼就去咗嗰度，就係咁啦。我又明喎呢、這個女仔明唔明咧？ 唔明，覺得你一及就係有心。 咁濟哥哥，你有個頭表達。究竟我哋及有時候是不是真的有心啊？ 有心啊， 我真的冇心噶，有時 真的有心噶。你哋有個 sensor 喺度噶嘛？應該 天生控制唔到噶嘛，控制唔到噶嘛。我哋有時 嘅，正如我哋望靚女嘅時候都有個 sensor 喺度嘅。 點有 sensor 咧？即係及住自然就會衝佢。 自然就會 sense 到側邊有靚女嘅時候，就應該去及下。正如我哋啱啱途中嚟嘅時候，見到幾位。身高差唔多接近100以上嘅超級靚女鬼妹 model 嘅時候，你基本上你唔使抬頭嘅時候，你已經個視線唔知點解已經去到佢嗰個位置㗎啦。 係啊，我同佢講，我都係行下即係好高，你都知道即刻知道講咩。 係好高，係喎、啊，真係好高，塊面好細，隻腳好油，成條火柴咁。 咁又係真係唔覺呢啲就會出現，係咪啊？嗱，你承認啦，我哋唔係有心及你㗎。 唔係有心，咁你可以 send 咗之後嘅話，你可以望翻其他度噶嘛，你未必要。 但可能我第一限制已經咁樣，嗱你知道咗啦。咁點算咧？ 你應該移開你嘅視線。 我移開咗，而家我專注咁望住你啦，已經。 所以咪應該移開你嘅視線，唔應該再。 但可能一唔專注嘅時候就會咁樣，跟住就哎呀。 咁樣咪仲衰咯？你咁樣望一下地下再望翻你嘅時候，你仲衰，你勁似上下打量人哋。 哎呀！ 认唔认同啊？暗制哥哥， 你又认同啲乜嘢啊？你俾屋企喺我呢边啊？ 上下打量系最唔应该同埋最令人讨厌嘅事情嚟。 即系我应该咁样反白 啊？差唔多啦。 但我有时真系视线唔小心自己攰就眼瞓，咁样望翻嚟，咁出事啊？ 咁攰就眼瞓，点解你无端端一下就要抬翻头啊？ 因为我眼瞓唔尊重你啊！ 我唔需要你尊重啊，只系同你一个陌路人嚟嘅啫嘛。 唉，睇嚟我带黑超出街都系啱嘅决定，都系带个黑啲先。 但你之前唔系话你带个黑超喺台湾嘅时候都俾人串嘴咩？ 喂，嗱，我真系唔明咯，点解我带黑超出街会俾人闹我扮型啫？我唔明， 咁都系扮型噶。 点解咧？女仔中唔中意先？ 唔中意。 又唔中意。 如果你系去啲真系大太阳光啊！户外嘅时候，你系咪大太阳光户外嘅时候戴黑超啊？ 系啊， 真系。 系啊， 如果大太阳光户外戴黑超，我又接受到。 我唔知点解啲人接受唔到啦。 如果你话同我讲喺商场入边戴黑超嘅话，我真系好想妖爆你。 我会噶。 同埋地铁， 我会噶。 咁你咪应该好好抵俾人咬爆咯。 唉， 暗制哥哥好，暗制哥哥都晕唔得咯。 嗱，即系最后阶段，我作过嗰、那个嗰澄清嘅事就咁嘅。我时咧即系出街咧喺地铁搭头戴一下超咧，个原因就系咩咧？就咁、是、我啲头发前面比较长啦，咁佢撩眼啦，咁咧佢仲比较湿，我又唔中意焦头啦，佢未识向两边，咁点咧？咪戴个黑超护住只眼，等啲头发自己移开咯，晾住啫嘛，当头箍一样。 你只不过系一样柒变咗另外一样柒啫。好啦，咁我哋系以一个柒嘅石，有一个柒嘅石先生嚟收尾啦。我哋唔好再俾任何反击嘅机会就先生啦。 搞错啊！ 咁今日其实我哋都未讲完我哋呢一啲女仔最系啦，下集继续讲啦，咁下集再见啦，拜拜。